因此你我纵愿胜过胜，无一位肯倾听。今天靠你踏步伴着我，到挥手区开创奇迹，撼碎墙壁，潜意识抗拒去认命，要跳进像钢洗去残迹，给我奇迹，凭你的斗志去决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又到盧漢推歌嘅時間啦， 七一嘅晚上， 七一嘅晚上，咁其實咧，可能咧，有部分嘅聽眾咧都見到咧，晏晝咧，我哋城寨都 post 咗個 video， 因為咧呢首歌咧，我想再講係咩嚟啦？咁樣咧，我哋晏晝七一遊行嘅時候咧，咁喺我嘅街站啦，即係我同阿朱海迪啦，同埋阿姚松炎咧，就大家三個人咧就 share 一個街站咁樣嘅。就 share 呢個土地正義聯盟嘅街站啦，咁就喺天樂里嗰度。咁樣咧，嗰、那個 video 咧就見到咧，有翻城寨嘅朋友啦，有細良啊、大 N 啊，總之啊，有 Lance 啊咁樣啦，總之啊，成班嘅主持同埋即係城寨嘅人咧，喺度唱緊呢首歌嘅。咁佢哋咧就應該喺嗰個 video 都見過下嘅。咁今晚咧就即管攞翻出嚟播咧。其實呢首歌咧係未係 final 嘅，而家呢個係 rough 嚟嘅啫，係因為未唱和音啦，咁同埋即係個 mix 我都係屋企自己即係 mix 住先咁解。 而好多 artist 好多時出咗碟，通常個 bonus track 都係個 demo 啊，或者個 rough mix 嘅，你先聽為快。其實 可能係 啦，慢慢再執。 係啦，之後會再執嘅。同埋咧，個別有啲歌詞咧，我都可能會有一兩句 再執執 再執嘅，係啦。咁同埋即係睇下有冇時間啦，可能都會即係唱，即係可能補少少 vocal 咁樣啦嚇。尤其是啲 verse 位，我都覺得唔係幾好嘅。所以而家咧都係有啲即係夾硬，即係出住街先啦，咁樣係啦，因為呢首歌咧都係同呢一個即係 係啦，即係譬如今日有家陣都有講啦，或者有啲朋友在，我都知聽眾都知嘅，即係我而家都喺度考慮緊啦，就係、是、考慮緊參選呢個立法會啦，九月啦，咁就通過呢、這個即係演藝啊、體育演藝文化出版呢個功能界別啦，咁就考慮中咁樣咧。就呢首歌咧，其實咧嗰、那個內容咧都係同呢一樣嘢有關嘅，咁就係話咧，即係因為咧嗱呢個界別咧，如果聽眾唔知道，不過我估聽眾都應該知㗎啦，係啦，就係、是、呢個體育演藝文化。同埋出版界咧，就相當騎呢嘅一個， 即係騎呢，其中一個最騎呢，我覺得佢組成，特別而家代表緊，所以我哋嘅各位阿馬雄個議員真係， 即係係啦，佢係會未睇過十年嗰套電影咧，就走去鬧嗰個電影，就話佢係呢個宣散播分離主義 咁 啦， 嚇。 系啦，顧家輝已經離開我哋啦，嚇呢啲咁樣啦，仲有譬如話立法會有好多記者朋友喺度要即係守候去採訪，佢又話人哋 阻住喺度食飯， 阻住食飯嘅 有 官 資 嗰 啲真 係嘢，係啦。咁啊，仲有呢個港視啦，即係港視呢，即係香港電視嗰陣時發牌，咁啊後來話唔發啦，行政會議咁即係立法會議員咧提啲動議要調查，咁樣佢就投咧就即係業界咧。嘅聲音就好明顯㗎啦，咁就梗係應該贊成去調查呢件事啦。咁但係佢係投棄權票。係 啊，即係好有趣，佢嘅身份同我哋嘅形，即係代表， 啊、 代表我哋嘅身份。 係啊，同埋仲有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即係佢立場係完全係企咗喺版權持有人嗰邊嘅。係 啦， 即係即使啲網民咧，即係提出即係譬如一啲開放式豁免啊嗰啲嘢，嗰種嘢咧其實係唔影響嗰啲業界去打擊翻版嘅。咁但係咧。佢都係即係企喺即係版權持有人啦、商家嗰一邊啦嚇咁樣。咁但係但係咧，即係縱使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因為呢一個界別嗰、那個即係組成咧，那個構成係相當騎呢啦。譬如啊嗱 ，Terry， 我同你都叫做喺呢一行都做咗好耐啦，好即係尤其是 Terry 特別資深添啦，係啦，即係資深嘅唱片從業員咁樣。但是冇票的是完全冇票的。咁啊跟住創作人。 講多次啦，林夕好，黃慧文好，幾多好個作曲人好。 係 啦。冇票嘅。 冇票 嘅。 好啦，體育啦，體育演藝文化出版嘛，體育啦。體育譬如話你話啊牛丸咁樣啊，即係教練啦，冇票㗎，都係啊。 因為我譬如香港近年好多人鍾意睇香港嘅籃球比賽啦，喂，即係啲球會足球好籃球，香港好多運動團體㗎嘛，係冇㗎嘛，全部都 嗱團體就可能有 團體係啦，即係球隊啊，係啊，所以講就係講正啲球隊係啦。 球隊都可能有，就睇下佢係咩，即係係啦，睇下佢係咩，即係登記啦， okay. 即係如果佢一個組織、一個團體、一個隊咁樣去登記咧，可能係有嘅。咁但係球員係冇嘛，即係你球隊係咩組成嘅啫？咪球員咯， 球員咯，可能球員有球員工會，十分有個代表，有啲 say 去做啲嘢啦。係啦，教練有教練會啦，類似譬如外國都有嘅，譬如你嗰啲球證有球證嘅協會，類似 soft 咁嘅組織，有代表發聲 嘅協會咧。就算有的話咧，都可能係成扎球證嘅會員咧，都係就有個協會就代表一票咁樣。咁啊，係啦，譬如李慧詩咁樣啊，單車牛下女車神咁樣，又係冇票嘅。係 啦， 咁變咗咧，佢有票嗰啲就全部係啲公司啊，可能係啲譬如話體育嗰啲體育總會啦。係 啦。 咁但係調翻轉咧，有一個嘅荒謬嘅地方就係話，譬如有啲嘅體育總會之前即係嗰啲報紙都有講啊，譬如話啲體育總會佢哋嘅老細咁樣，佢仲有家族咧就好多嘅生意嘅，咁樣可以做好多唔同嘅生意咧。但係因為嗰個係即係譬如話係某種球類嘅一個老細咁樣啦，咁而佢嗰啲家族嘅生意裏邊嗰啲員工可能咧就都係搞嗰一類嘅球類比賽 book 過康文署嘅場咁樣咧。咁就可以咧，有權去都登記成為嗰個嘅即係某一類嘅球會嘅會員咁樣，於是亦都有資格咧成為選民咁樣。咁變咗咧，就好似有啲可能未必關事嘅，唔係太關事嘅機構咧， 係 即 係睇完個就係一啲拗曬頭啊，係 相當拗頭。咁所以咧。要即如果啊，即考慮嘅過程之中，亦都會考慮呢個勝算啦。其實勝算係極低嘅，咁但係都要做㗎，即係都要去，即係要去挑戰啦。同埋咧，我覺得係即係今年今屆嘅立法會咧，係要做啲嘢㗎啦，即係不能夠再係咧。即係所謂即死守嗰三分一嘅即係否決權咁簡單，你一定要向呢一個即功能界別去即係進攻咁樣啦。 挑戰啊，真係要需要。 咁所以咧，呢首歌就係講話，即係話咧，佢裏邊有啲例子就係講話，其實係好難嘅。即係你好似一個即巨人與哥利亞咁樣去決鬥，根本冇得打咁滯嘅。 所以大家成日覺得要廢除功能組別，嗰啲覺得係即係鐵票係即硬啲鐵唔知鐵。 鋼鐵嚟嘅， 鋼票啊！ 即係你攞萬能鋼柱轉唔轉佢唔開，叫佢唔喐嘅。 係啊， 好慘啊！真係。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好似即係亦都係有一段嘅歌詞都係講話，其實就好似一個即係。一個天秤啦，兩邊有一邊擺咗隻石喺度嘅，所以已經係歪曬嘅， 歪曬傾斜曬， 公平嘅，即係你係好難去揾到一個即係公平嗰樣嘢。咁所以咧就即係要玩就好難玩，不過咧就希望咧即係嚇聽眾或者係即係聽到呢首歌嘅人咧。睇下點樣一齊啦，即係去幫幫手啊，做即係創造一個奇蹟。 即係我哋香港嘅議會，即係嗰個畸形嘅狀態，即係都數一數二地畸形。 係啊，相當畸形啊！即係冇嘅，呢啲咪似嗰啲發展中國家咯，即係伊朗式民主啦，即係等於好似。 但 係蘇 哥，香港十波是一個發即係幾發達嘅先進城市，啲特首高高成日都話香港個先進發達城市，講到 又話係呢個亞洲國際都會樣噶嘛， 咁厲害 噶嘛，咁但係。某啲嘢咧係相當落後嘅，譬如呢個即係議會嗰度咧，佢都會有即係兩部分啦，有呢個功能界別啦，咁變咗就呢一個咧，其實真係應該廢除嘅。 咁呢個制度 in favor 權力者， 冇錯， 佢唔會失手啦，都唔知原則上令到佢哋 好難失手嘅， 除非甩碌， 係啦，等埋發叔， 係啦， 係啦，嗰類咁樣嘢就得咁啦嚇。咁所以咧就講，其實呢個真係琴晚深夜講嘅嘢好， 哇咁趕 好趕啦，因為要趕今日先想即係播下啦，喺呢個即係遊行嘅期間咁樣。咁其實咧，成個製作咧都係我近年咧少見嘅即係嘅快速嘅，應該咧咁係一個禮拜內嘅事啦。 都明嘅，明嘅。 係啦，一個 即係之前你合作追你哥都知道啲事，有啲新同感受， 可以好耐嘅。 係啦， 真係呢個 猛出細貨， 股票價格可升可跌，係啦，作曲嘅速度。亦都係好快好慢嘅，咁咧呢個就一個禮拜內，不過其實都可能四日添，就如果唔計今日，係咯，禮拜一開始真係認真坐低寫個歌詞咁樣，跟住好彩地咧，禮拜二就寫個歌詞啦咁樣，咁跟住咧禮拜三咧就走去唱咗個 vocal 先，跟住琴日咧晏晝就走去揼吉他，咁啊琴攞完吉他之後咧夜晚咧。就即係做喺屋企做呢個 rough mix 咁樣啦，咁啊聽住先啦，咁啊會再搞嘅，咁啊睇下有幾時有一個 update 嘅 version 咧，咁啊再同大家分享咁樣啦。 係啦， 好啊。 咁啊即係唔經唔覺就即係今年就第19年嘅七一回歸， 係喎， 出年就20年，哇！真係快到 咧，真係好多人驚。咁但係咧，即係你講起呢個七一咧，咁啊七一咧。其實今日其中一樣嘅焦點咧，都係同呢個授勳有關嘅。 哇！真係， 因為七一咧就即係 公布 咗 一個 好勁抽嘅名單啦，300多人嘅一個名單。而咧即係咧有兩，其中有兩個授勳者咧，都係同跟住呢首歌有啲關係嘅。咁就係即係當中咧就係講呢兩位殉職嘅消防員嘅一個故事嘅。 烧去。 繼續係啲有呢個山卡拉嘅二次創作。咁咧呢首歌咧就叫做《無名》咧，亦都係最新嘅作品啦。咁但係咧就話最新嘅作品咧，但係其實咧嗰、那個議題咧又已經跳走咗啦。 跳走咗啦。 係啊，因為咧 太 多嘢發生，同埋啲嘢發生得太快。這個、呢個咧就係咧我一路都有講嘅，之前咧就係話咧用音樂啊，用流行曲去做二次創作咧，其實有個難度咧就係咧。其實不夠快嘅，即係改圖咧，有時咧你真係可以 即刻改， 即刻改到。咁但係咧， 歌你要錄啊， 係啦，你又要首先提填詞先啦， 填詞先啦，唱啦， 係啦，跟住你要揾人唱，跟住你又要揾個 揾到個音樂底喎 ，MRO 先 揾到啦，係啦， 跟住揾人唱，唱完之後錄又要 mix， 跟住仲要整埋 MV， 係啦， 剪埋。跟住先至可以 post 上 YouTube 啦，咁變咗嗰個工序上咧，即係 需要時間嘅真係， 即使 係真係快， 冇錯。即使係山卡拉咧，已經好快手嘅，我覺得 佢好快手嘅真係每次都。 佢係但係始終咧都係呢個落後於呢、這個即係我哋社會嗰個發，即係嗰個事件嘅發展之後。 即係玩太厲害， 即係。係啊，因為。到你出屏啱啱嗰樣嘢上一首歌，佢就講呢、這個贏在射精前， 係啦、啊， 咁就講咗網上 share 曬啦咁樣，跟住就寫起首歌。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啱啱咧就開始係呢個火警啦， 係啦、 啊。好啦，到呢個火警，我諗就寫火警啦。咁但係咧到隻歌出到嚟嘅時候咧，火警亦都即係其實係好彩嘅，即係叫做救熄咗啦，救熄得到啦嚇。咁所以咧，即係香港 咁都唔算慢，因為仲有好多疑問，好多跟進要跟進嘅，好多事情其實就應該即係。 但係咧個位咧，而家去到一個位置咧，就好似咧係去到咧梁振英嘅功勞咁樣，我已經責成咗，或者嗰啲咩跨部門 要幾勁幾勁，係啦， 係啦。而家首先咧就要去呢啲即係工廈，我哋已經責成咗呢個消防處、空管處定乜乜處。就去巡查呢啲工廈咁樣， 喂！呢啲問題唔係今日先發現你，即係你唔死人你就唔喐嘅，擺咗響處。 咪咯嚇，即係呢個，即係咧，呢個就係佢嗰種咧嘅獨有嘅邏輯。 即係仲有譬如話喂啊張耀昇同埋啊許志遠喺消防隊目攞呢個金英分，好似話佢我爭取翻嚟，但事特辦本來唔可以咁快，即係講到自己好似佢一個好大嘅功勞。 係 哇！即係睇到即係電視機想掟爆。 真係想嘔㗎， 嘔係 啊， 嘔完想掟埋電視機。 咁啊，好在咧，我就因為今日一早就出咗去啦，因為呢期我都好早嘅，因為要即係 好多嘢處理啦。 因為呢輪咧會係啦，喺電台商台幫我 做體工啦， 做體工啦咁樣，咁所以朝朝都早到爆咁樣啦。咁所以咧一早出咗去，就有幸咧就冇機會咧睇到電視咧睇到啊，究竟阿梁振英講呢番説話嗰個樣。不過咧，即係都想像到佢嗰個態度，就係即係話，喂，而家係真係我幫你，我成功爭取啊，就係嗰種成功爭取嘅態度。然後點樣去即係幫你爭取到咧個勳章啦，同埋即係而家咧點樣去 所謂跟進啊呢啲。 係啦，咁但係喂，老實講，係咯，學你頭先話齋，呢啲嘢其實應該做噶嘛， 即係譬如話，即係消防員嘅英勇行為，每一位消防員殉職，大家都其實唔需要你特別出嚟講呢啲嘢，大家都對佢好尊敬，喂，都係一定會有勳章俾，都係會安葬到佢浩元等等呢啲。即係而家大家覺得就而家問題就係、是， 你估啲人真係好恨你個勳章好安葬喺浩元咩？傻的嘛！ 咁我當然明白啊，即係你交代家屬呢啲，啲係即係叫你要做嘅啲係你應份啲基本功。即係我覺得而家就係譬如話你將來個死因言訊係點樣，成件事。即係現場嘅指揮冇問題，呢啲大家係最想知係究竟有冇人為要失職，同埋如果萬一即係有人為失職，嗰啲人係咪可以受到懲處咧？唔好有好似即係海難事件，我覺得海難事件係一個好例子，就係咁多人失職，但係就捉一啲出嚟，佢攞隻制旗，應該要下台，唔好理都話使唔使受刑責，起碼要下台啲都仍然可以冇事嘅。 我覺得更經典嘅鉛水事件啦， 鉛水事件點啊？即係因為鉛水事件就冇人命。出現咧，我個 impact 都冇咁大，即係海難，我係覺得我對人仍然係好唔舒服嗰啲件事。對於 應該係啦，係啊，同埋即係 仲可以每年國慶可以繼續要慶祝嘅， 仲要慶祝，即係等於好似今日咁樣啫嘛。 有咩咁值得慶祝 啫？都要有好多嘅爭議，就係話究竟七一啦發生喺呢 嗱，我即係我睇新聞，以為話取消有人嚟取消個走嘅表演環節，哇！即係我都聽得兩次啊！表演環節乜有走去表演咁啊？取消已經好似好嚇，好似已經做咗好大件事又好似 得。即係話咧，其實 特辦咗㗎啦。 係啊，即係本來嗰個酒會可能有會有呢個大媽舞表演 啦。 係啊，而家咧啊，即係發生咗呢件事就取消咗。 係啦、 啊， 我講到好似即係都咩 big favor。 係。 喂，嗱，聽咗第二個市民嘅説話啦。 千語流。 係啦、啊，哇！即係使唔使幾多鬼喺度感恩你啊？真係。 咁佢想啊？ 放埋煙花笨， 佢又放煙花， 高達分。即係呢啲嘢，咪就係話你做出嚟，你真係火滾嘅，即係令人真係火上加油。 係啊，咁即係咧，呢個係咯，無端端就咁樣，即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有一個尷尬位嘅，就係咧，即係其中一位殉職嘅消防員，第二位嘅殉職消防員，許志傑啦嚇。咁佢係今日其實係佢嘅頭七嚟嘅。 哦， 咁你喺即係人哋嘅頭七嗰度嚟頒勳章，咁其實係咪有 攞慶陳慶啊？你想點咧？ 有啲古怪咧咁樣嚇。咁啊，唔好理啦。不過咧，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勳章嗰樣嘢咧，大家睇到嗰個名單咧，都知道咧，即係除咗有一啲你覺得係啊都應該。應該 表 揚先， 鼓勵啦， 即係或者佢做嗰啲嘢，大家都覺得應該去表揚下嘅咁樣。除咗有一啲之外咧，呢啲之外咧，基本上係見到好多咧，都係得啖笑嘅啫，即係完全係一啲即係 憑什麼 酬用嚟嘅， 係啦，憑什麼攞獎章 派到 呢啲咁嘅狗餅派到。 其中一個咧就係咧，即係有趣嘅就係黃錦星啊，黃錦星都攞一個銀紫荊星章。 仲有啊，團地波， 團地波又 都攞個級數，係啦。 嗱，黃錦星先啦，即係佢又冇乜衰無過犯，面目亦都唔算可憎。不過咧，你又真係硬係唔知佢做咗啲咩咁樣嘅，即係除 即係覺得，譬如好多環保做啲應做嘅就冇做嘅，你就好多成日講咗做多 research 做好多 credit card 嘢，但係喂唔到位嘅，即係真係齋吹啊！喺我覺得就齋吹嘅 啫，即係到廢啫就唔到位嘅， 唔到位啦。 咁啊，團地波就更加啦，即係究竟即係劏房啊、團地啊 咁多嘢。 呢啲簡直係死， 責無旁貸。所以講 佢，但係佢咧，我有少少斟酌嘅。我覺得嗱，你又搞團地啦，識得揾錢啦，跟住你又識得搞劏房啦，因為有起事上嚟咧，就掟曬俾呢個即係嘅屋企人，唔係屋企人，親戚， 親戚 掟曬俾親戚。呢啲咧，我覺得真係社會精英啊，社會精英即係醒目仔嘅典範。 係啦， 我覺得咧咁樣咧，喺呢個角度， 即 係好 似喺官場打混嗰啲人嗰啲， 冇錯， potential好強嘅。 喺呢方面咧。是值得頒個獎俾佢嘅，因為表揚佢咧，香港人咧就係醒目仔如此咧，就會有得好似佢咁樣嘅， 又又攬到好嘢， 攬到好嘢，啊平步青雲， 啊 攋咗嘢咧都冇事嘅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個層面咧，俾個獎佢都好似啱咁樣。咁但係其實有啲咧真係咧，佢有林鄭咁樣啦，好打得嘅林鄭啦，佢自己身為呢個即係受勳委員會嘅主席啊，咁樣咧。佢而家就即係多番咁樣要出嚟解話，就話自己咧就冇參與嗰個提名與討論。咁總之就話咧，自己係呢個唔關事嘅咁樣。係 啦，同埋話一般做政務司一兩年就攞㗎啦，我算遲㗎啦。 係啊， 一就嚟唔攞，即係就嚟推落嚟攞。 我覺得佢講呢句説話咧，真係有味 嘅，有骨嘅。 即係佢講到話，即係其實咧，呢啲官員咧去攞呢啲章咧。就其實好普遍、好普通， 好像是一個例嚟嘅， 就唔係好特別啊。係 啦， 字眼就唔係冇乜，即係好。 即係仲講住話，如果我唔攞你哋，仲會大做文章添啦。 係啦，唉，真係， 真係 真係好嘢。咁啊，總之咧，見到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首分嘅名單咧， 因為今年佢唔攞，出年可能佢係新任特首任期好多呢啲。 係但特首有冇得攞嘅咧？冇㗎係嘛？我自己即係特首 頒俾特首， 有冇攞？ 係咪落咗嚟之後追頒翻咧？會唔會咧？ 追風即係好似死咗嗰啲咁樣。 係咯，咁之前董伯伯有冇攞咧？之後 還是 嗰啲升咗更一個 level 咯，佢做國家咁多人㗎啦，唔使攞啲勳章㗎啦，級數唔同咗啦。 冇錯冇錯，畢竟呢啲勳章都係即係特區政府頒出嚟嘅嘢。 國家級認同係另一樣嘢， 嗰個係國家對你嘅認同啊， 更 加 唔緊 要啦。咁又係，咁又係，即係仲會。即係 過往兩任特首退咗都係升上去㗎啦。 係，其實咧而家即係嗰種嘅，即係去表揚一個退役嘅官員咧，有兩種方法啦。一種咧就係呢一種，就係話啊升上去呢個國家級嘅 嘅國家級嘅神台級嚟國家級。 係啦，仲有第二種咧，就係咧到佢真係退休嘅時候咧，就會有人告嘅。就譬如是呢個曾蔭權啊， 餘慶節目嘅振興嘅 follow up， 振興係啦，就呢一種咁樣去即係 follow up 佢嘅即係離任咁樣嘅。咁而呢一種方式咧，亦都有兩種嘅結果嘅，有啲就冇事嘅，譬如阿湯顯明嗰啲咁樣咧， 搞成流攬啫， 係咯 ，OK 啦，冇嘢啦。咁又或者係張振遠嗰啲啦，咁樣啦， 正金冇事啊， 係咯， 首席華人啊， 係啦，即係賠少少，有冇心機賠錢添啊？ 唔記得咗冇睇，已經即係冇興趣再睇。 佢係欠薪啊嘛，咁所以應該都要。 最緊要個法官真心覺得佢係有悔意嘅，最緊要真心有悔意。 佢欠薪，但係佢好似跟住自己係搞破產 啊嘛， 破產真係連錢都唔使賠翻俾嗰啲債權人。 佢可以住淺水灣，食大擔酒大雪茄，著住靚西裝，腳硬硬。 真係好。 佢老婆養佢幾好？ 真係開心。 即係呢啲真係真係哇！真係麻麻聲，麻麻聲， 係 唔放煙花都唔得，真 係。係真係好嘢。咁啊，呢啲人咧，真係都幾乞人憎啦。咁但係， 咁你最後譬如話，哇，廣大校委會護工護法嗰扎又獎攞啦，嗰啲幾文鳳啊， 阿 劉寵茂即係撲撲跌跌，即係跌親嘅。 仲要唔好忘記喎，幾文鳳係即係對住啊，即係喺度懷疑啊，唔知邊個馮敬恩定另一個。個水壺 係咯， 透氣 哇！即係以為睇一個七零零七真係犀利 嘅，係國產零零 國產零零真係啦， 係啦，就唔係真係詹姆士邦啊。 咁即係可能出年都要頒俾李國章嘅咁樣，今年未頒。 還是李國章已經攞咗 攞過啲，咁可以頒啲再勁啲俾佢㗎係嘛？即係唔知我冇深究，冇興趣研究啲班人攞啲咩。 佢最勁嗰個就大使經 理攞咗， 知你喎。 咁咪攞完再攞，有冇得再攞多次？ 哦，即係咁啊！即大， 咁你行功行想功， 又或者系啊？你嘅功劳年年有， 年年 系啦，贡献就 咁。但系冇理由唔系派饼仔嘛，冇理由咁攞咗一年最佳男歌手，冇攞第二点咩？冇理由噶嘛。你有咁嘅成绩就年年攞得噶啦。 但系照计就唔会咁样嘅，因为咧，照计正常咧，而家黑社会运作咧就系啦，第一嘢 系啦， 氹你落搭咧就俾啲好嘢你， 系啦。 到你落咗搭之后咧，佢就收集你黑材料噶啦， 系啊， 系啦，捉你痛脚嘅， 系啦。 咁之后如果你想即系跳草裙舞啊，或者有咩扭计咧，佢就 做你啦， 就做你啦。咁所以咧，即系照计咧，就唔需要有第二次嘅一个勋章， 系啦， 即系好嘢只做出一次，系人哋落搭嘅啫。落搭之后咧。啊，跟住就係揸住你嗰啲痛腳， 同埋總之我睇，除咗啲乜紫荊乜紫荊仔，啲係回歸之後個名稱。而家仲有太平紳士班嘅喎， 我又有喎，係 呢啲好殖民地嘅名稱嚟嘅，點解唔係回歸咗呢啲要取消咩？ 係咯，唔知點解 呢個真係好殖民地啊！ 呢個咪叫做一國兩制咯，即、就、係、是、一個國家有兩種制度。 咁點解唔恢復翻版嘅首席華人呢？ 或者呢個即係行政會議，或者行政， 即係嗰啲阿譚耀宗啲都好首席華人噶， 非官守議員嗰啲。 譚耀宗呢啲近代都好首席華人行出嚟嗰個姿態咧， 所以咪攞又 攞咗最大嗰、那個。 唉， 咁我睇哦，除咗嗰啲乜紫荊乜紫荊，哇、哦，仲有太平紳士，係咪先？真係好 vintage， 都係好殖民地色彩。呢啲英國大英帝國嗰啲先有噶嘛，乜 B 不 E 乜 M B E 乜 B E 冇曬噶啦，仲有太平紳士， 係喎，就有 J P， 但係個社會唔係好太平喎，我哋班都冇用，真 係。太平紳士就唔係咁解噶嘛， 不太平紳士相對嗰啲紫荊 low level 咗好多噶啦， 係咪啊？ 我覺得係好似， 但照計而家即係太平紳士啦，因為咧我都見到咧就話好多係嗰啲即係官或者係呢個商人嘅二三 嗰啲啦， 就攞太平紳士啦， 攞咗先，將來就進步就攞乜紫乜紫荊啦，畢竟嗰啲係富二富三代， 係啦， 慢慢逐級上，儲慢慢儲儲齊一套， 係即係咧做後生最緊要咧就唔好急進啊，最緊要咧捱得， 係啦， 低做起， 冇錯，專啲老人家俾老人家行先， 係。 即係葉國軒嗰啲，即係上咗去行會先，逐都報嚟。啊，但係李慧瓊都有勳章喎， 啲 幾後生。 哇！呢啲就 年青才俊啊， 才俊啦、啊，直情仲才俊過阿陳茂波添。 才俊好多，咪咯。 但係大家都係行家喎，都係會計師啊嘛。 係咪都係會計師嚟㗎？ 陳茂波係啊，以前係會計師嚟㗎，係啊，好似係自己嘅會計 firm 咯。 Okay. 即係就唔係嗰啲大，即係 Big Five 定 Big Four 咁。我覺得即係跟住問嘅，咁 Tree 根就冇得受分，但佢都好受咗，佢都好多屈辱喎。我覺得佢又好似 分就冇得佢受啦，即係屈辱就有得佢受。 啊，好似大二諗完咪得個黨，而家我繼續留喺度啊 ！Tree 根真係冇得頂嘅人。 但係我覺得咧，嗰啲記者咧，對於佢嗰、那個即係提問係相當之精警嘅。 係記者好厲害啊！嗰啲 好犀利，因為記者問佢咧，係你覺唔覺得自己係文傑嚟嘅色慾咧？ 系啊，即系打尖角啫。 咁佢我都覺得佢好叻噶啦，佢答得，佢話色慾都係良性嘅咁。 系啦，咁使乜打尖角咧？唔使角字咧，而家。 即係仲有一句金句咧，我覺得係好正嘅。佢話咧，民建聯就可以忘記我，不過我就唔會放棄民建聯。 哇！真係。大義諗言啫， 大義諗言喺佢嘅角度，大義諗言。但喺民建聯嘅角度咧，你諗一諗啦，即係咧，你有啲嘢喺身上你好唔想要嘅，即係譬如你想即係割咗佢啊， 色慾 啦，就當色慾啦。你好想割咗佢，你慎防佢會變即係惡化，變成呢一個即係惡性咁樣。你好想。 即係啲人真係要排毒 啊！但係粒色慾話俾你聽，我唔會放棄你。 哇， 幾咁恐怖！ 即係你，即係啲所謂啲便秘嗰啲塞咗喺度嗰啲，嗰啲宿便啊，要食啲嘢排咗佢先至。 冇錯， 會影響腸道會變壞噶嘛。嗰啲嘢就留喺度。哇，我好愛你嘅。 係啦，我唔會放棄你。 咁啊大鑊， 死唔死你話？ 咁就大鑊啦，即係又冤又臭。 係啦，即係你就係唔知道咧，就冇自知之明。係，你就係唔知道自己有幾又冤又臭。 冇啊， 咁咧就 呢條根樹根咧，真係種得好深。 啊， 係即係同縮便一樣，係即係老樹盆根嘅縮便喺腸裏邊，又或者係咧嗰粒老樹盆根嘅息肉就喺你嗰個即係皮下咁樣喺度生長咁樣，係就話俾你聽咧，竟然咧係話。我是不會放棄你的， 是啦，即是哇，聽聽即流曬眼淚咁，已經幾感人啫！ 流曬眼淚啊，簡直係呢個流，真係好驚添，打曬冷震。 即係講呢個講中二，真係都冇邊一個夠佢咁忠心啊！真 係係 踢都唔走。 係咯，而家咧金丸咧就排第二，因為咧得個黨咧係冇呢個分裂嘅本錢，即係覺得咧，佢認為咧嚇，佢以為啊，自己嘅離去咧會令到個黨分裂， 係啊，大件事真係， 所以佢覺得。 佢都好自嗨都好緊要， 好自嗨都好緊要。佢真係覺得自己好重要嘅，即係佢唔會放棄民建聯，佢係唔想民建聯因為佢嘅離去而分裂， 甚至乎覺得哇，香港即係立法會冇咗佢唔得嘅，大家都仍好希望繼續喺議會度為大家工作啊。Sam on you 啊， 係啊，真係 Sam on you 啊，真係。咁啊，即係覺得佢真係 dreaming on his office 啊。好啊，咁啊，係啦，仲有喂，聽多首歌先啦。 好啊。聽嗰啲首係嚟自日本搖滾樂隊黑夢嘅一首歌，叫做《I Hate Your Pop Star Life》，憎恨你一個流行巨星嘅生活啊！係咁即係呢黑夢就本身都係玩得好 punk 啊，或者好 alternative 嘅 rock 啦。咁啊都即係喺過往不斷都成日出啲歌，即係恥笑啲流行巨星啊、啲假巨星啊咁樣咧。覺得即係佢哋比較真嘅，佢哋好少上啲好流行嘅即係啲做啲好無謂嘅訪問就唔係好做嘅，出嚟有啲音樂雜誌出現啦。咁我呢首歌我就有少少。有感而發就係因為上個禮拜因為火災事件啦，呢個淘大公 中 村嗰度啦，咁 救熄曬啲火之後咧，就啊香港演藝協會就聯同九個電子傳媒就發起咗嗰個向你致敬嗰個行動啦。咁一出就當然網上都有好多不同人嘅表態啦。 係 係係。咁即係當然事件上你話去舒服員致敬呢、這個。就算你邊個都覺得不需要特別走出嚟講，大家都亦都明白係需要去致敬啦。我覺得我就即係我都有所謂講嘔心感嘅，就係點解咧？好似咁樣就唔冇人出嚟做，我突然之間好似即係阿公，但係接集大家開完會一致要做嘅洗咗腦，大家一致禁制要做呢件事，大家哦咁好似好去呢件事出嚟。咁我覺得就係、是、喺香港演藝人近，大家都明白演藝人對於可能好多年輕人，或者可能對係一種偶像，或者都好尊重佢哋嘅出嚟嘅態度。咁我覺得就是過往，譬如話好似喂之前咁多學生自殺都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嚟㗎。咁點解演藝人協會不呼籲大家啲藝人出嚟？譬如話喂點樣鼓勵下啲年輕人呢？即係你，但嗱，首先當消防自己冇問題，跟住事件係冇問題嘅。我點解咁選擇去揀呢？譬如話喂，嗰啲歌手喺我嚟講眼中，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啦。點解冇去捍衞廣東話，去捍衞廣東歌呢？或者譬如話你都係做啲大部分都香港人，跟住譬如發起一致，點解有啲點解你咁選擇性出嚟，大家要發起一啲去做，而唔係話你即係有心而發，你為咗即係呢件事好，你唔需要好似咁指揮咗大家就出嚟。即係我係呢個睇法，我覺得就係有啲唔舒服，有啲嘔心嘅。係啦。即演藝人利用你的影響力去幫呢個社會是應該的、全世界外國都有很多被大家識見很多冇問題嘅。 但係還是係呢一個咩咧？其實即演藝人或者所謂明星嘅、今時今日嗰個影響力已經即大不如前 咧。嗱，當然都有大不如前啦。即我覺得即做好過唔做，即做但係做出嚟，但係做到好似俾人覺得有少少反效果。咁就可能係始料不及嘅。問題就係主要係睇翻過往去做嘅嘢，即係嗰啲一直喺譬如。過往一直以為有為社會好好多嘢去發聲的話咧，就做咗大家就唔會瞄咧。即係講啦，今次消防員好似譬如講緊2008年嘉禾大廈火災，都有兩個消防員殉職嘅救人。2010年麗昌工業大廈後工業意外，嘉禾大廈更加5級添啦。係死咗兩個消防員，就有兩個市民死咗添啦。咁大家當時咁你嗰啲人又冇咁出嚟，即係覺得即係今次嗰個火災嘅 timing 或者當時而家嘅社會好需要呢啲事嚟去消費。咁當年冇乜可以咁消費時，就好似嗰啲事又俾人擺低咗。但係嗰啲消防員都係好英勇殉職。同埋當時個有錢，即係寫研究就因為當時因為個通訊設備有問題，令到嗰消防員喺個盲點度，大家救佢唔到。即係有譴責，即係已經有研究咁消防處。今時今日啲裝備有冇改善到咧？所以我知道講希望喂，今次呢件事嘅死因言訊或者跟進，咁係咪同係咪有人為咧？因為其實之前好多火災，其實死因言訊都有講過，消防處有啲嘢要改，有啲設備要改啊，定係嘅嘢。咁係咪今次都係有咁而起身咗兩位呢？演嘅人出嚟冇問題，但我覺得係你應該希望由今次作為一個起點咯，希望 consistent 以後有好多大家覺得社會關注嘅事，你繼續出嚟咯。 應該就唔會嘅， 都唔會嘅。 我覺得 run off 過又係 run off 過 campaign 嚟嘅啫。 係啦，即係其實 咁就真係咁就好虛偽啦。 唔好話人虛偽。 Okay. 人有自由噶嘛，即係我啊，我都有 feel 呢樣嘢，我會即係我好深受嗰件事嘅感染，於是我特別有反應， 係嘛？咁即係我都仍然覺得，我亦都難受，就係嗰陣時嗰輪早輪即係咁多連小學學生、年輕人自殺，大家冇感覺嘛？ 或者好啦，再有即係喺呢件事上，又可能有另一個考慮，就係話死咧，我唔知講出嚟會唔會即係講錯嘢。激發咗令到啲年輕人咧， 咁你唔係政府拍嗰條片就冇事噶啦，正常人講。就不會有事啊！嗰條片就真係大家看完之後覺得 又唔係㗎，即係咧睇下你講乜嘢㗎啫。即係咧有啲講法，即係網上，即係尤其是嗰輪啦，好多網上嘅討論就係話咧，即係當你對住一個咁絕望、咁尤其是抑鬱嘅一個想萌起自殺念頭嘅人，你係唔會同佢即係去即係講話啊冇事㗎，你即係你啊， 講 呢 啲咧係啦， 冇講 你一定得，你我覺得嗰啲 係啦， 講呢啲啦，大佬 我慘過你十倍，我都搞掂啦， 我都未。 就唔得 嘅，即 係唔係講呢啲啊？就唔好講，即係係啦。咁變咗佢哋可能擔心會唔會講錯嘢，於是就不如真係都係呢啲嘢少講為妙啦。咁樣可能係咁樣。 演藝協會都咁多人物，咁都牽涉咁多唱作人、製作人、唱作，即係咁多人，大家特別好巧，度一啲嘢出嚟唔會度唔到嘅。咁即係有冇心去？我覺得即係大家對件事嗰個感覺啦，有冇 feel 啦？消防員就有 feel， 我想全香港大家都認同啦，大家都覺得係 當然啦。即係消防員咧，就算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咧，都係即係民望喺呢一個即係即係紀律部隊裏邊最高 嘅，係啦， 係啦，即係 待遇又唔係最好嘅。 待遇就不是最好的，起薪點是低過。 同埋聽即係嗰陣時，每次參加一次都好，聽完都話即係都係有 claim 話個消防裝備或者俾勾低咗啊，即係通訊設，即係最嘅大鑊就係個通訊設備唔得啊，或者嗰件防火衣物，呢啲最基本嘅竟然係原來係不足嘅，咁就真係好好真係好慘。 嗯， 所以好過攞啲錢就買水炮車。 哦，呢、這個就 啲防暴隊嗰啲裝備咁行，即係睇嗰啲哇，好似 Iron Man 咁行嗰啲裝甲。 這個、 就俾曬錢喺嗰度， 你就不能夠咁樣去比喻啦。即係咧，嗰、那個係我哋維護政權嗰個穩定性嘅維穩噶嘛，嗰、那個係。就驚你班人啊，成日又搞佔中啊嘛。 又驚你啲人走去掟燃燒彈火燭，搞到啲消防員出動。 係啦。咁樣即係又即係累到人，又要即係消防員又要即係執勤，咁唔好啦咁樣。 即係寧可嗰度加重啲裝備， 冇錯， 幫咗大家嘅 防患於未然啊！喺呢、這個 係有。 系啦， 有先見啊！政府真係 冇錯，梗係啦。喺呢一個嗰、那個嗰樣嘢，喺呢個萌芽階段，將佢打倒於萌芽階段啊嘛！ 真係有遠見，真係睇法啫。 呢啲真係點會係只係我哋嘅政府、哦？ 即係見到佢哋嗰啲裝備，覺得哇，你又好啦，咁堅，咁多兵，咁多重型，咁多武器，即係保你命七千都有。 你班速龍隊嗰個做 嗰啲，哇！西即係 Iron Man 都唔敢出嚟啊，大佬。 係咯，哇！跟住嘭嘭聲咁樣，哇！成堆速龍隊去走去，即係攆住一個示威者。 系咁维纳， 好不即系好不英勇，好不勇武咁样噶嘛？ 水炮车，个水炮唔好嚟救火嘛？即系问各位 ，in case 有大火，水炮车可唔可以攞嚟救火？唔得噶嘛，嗰、那个功能唔可以咁样借个用噶嘛。 嗰个水力咧， 唔系 嗰 用法 噶，得噶。即系咧，尤其是当你一个，譬如你谂下，如果佢用架水炮出去救今次呢、這、一个啊，呢、這、 一个淘 大迷你仓嘅时候咧，我估咧，我惊佢连嗰啲柱都 真系冧咗，系啦，真系冧咗。 系啦， 系冧咗啦， 冧都变咗冧，因为嗰啲水力太劲啦， 好厉害啲真系， 射到你真系咧，条柱都俾你射冧。 你有冇俾呢啲咪类似嘢俾人射过咧？ 我冇。 我之前节目都讲一次，都系有好僆仔啱入行，有一次做紧助导， 系 拍 MV 有一场拍用呢、這个要 book 水车拍落雨嘅，即系咁啱 operate 嗰个手足松手，我俾嗰条喉射咗，真系架飞开啊！ 哦。 嗰陣入普通嗰啲水車， 即係你有中過？ 我中過啊！即係意外啫。我諗啊，所以諗啊，你買嗰啲咪水車肥？哇！嗰日手足啊，準備即係發落雨咁 啊 啲 PA， 就唔小心佢失手點就肥到我，即係真係我係飛開咗幾遠啊！哇！佢嗰啲依唔係佢攻擊人，即係純粹拍戲用當落雨嗰啲， 超級落雨嗰只 都要大水嘅。啱啱啲水炮俾你射到嘅，即係話即係如果你攞個水炮即係救火，即係層樓冧埋。 係啊， 好坑啊！即係你好彩未中過，我都未即叫未係喺俾人刻意去射嘢，係意外啫。 係 即係都好金。 嗰陣時買水炮車咧，跟住嗰啲新聞嘅報道咧，就係話佢哋嗰啲嘅水力係好勁噶嘛， 係得勁啊！ 射中係成個飛開，兼且有 內傷啊， 可能係會即係 重傷 啊，有骨折啊，或者係呢個 個頭部打到啲可能個啲視網膜會脱落嗰啲 中眼啊，中眼 盲嘅骨折， 成隻眼飛出嚟啊！ 唔係視網膜脱落，即係飛出 嚟，係成隻眼飛出，因為網上啲相就係咁樣嘅，即係講嗰啲中水炮嗰啲，即係睇下中邊嘅啫，即係你話中個背脊咁樣，或者好似阿陶君衡咁樣。哎，哇！擘大咁樣一個大字形，咁可能冇事。但你話真係中咗眼咧，真係不得。 即係我因為親身即係意外地俾肥啦，所以我好明白水炮車嗰個 power 係可以幾厲害嘅。係，即係希望就係即係藝人出嚟要做嘢，其實每藝人真係其實係你叫做公眾人物，大家對有啲人都有啲對有啲期望嘅，希望你做嘅時候即係。consistent 啲啦， 還是係佢哋知道自己其實都人哋都對佢冇乜期望咁，所以佢好以 為咧，咁就可以出嚟咁，唔係話個會 隨心咯，所以佢 咁阿會嗌你即係你唔一定要出噶嘛，可以出噶嘛， 即係知道，其實我哋做啲嘢都冇乜理噶啦，今時今日，咁我隨心而發，我覺得呢件事咧，可能我都真係我真係想致意喎向佢哋，咁我做咯，做出嚟，咁最近冇人理我哋嘅啫嚇，過往我哋都咩噶啦，即係可能係咁樣喎，即係點知出咗嚟嚇？他哋仲理我嘅原來， 係啊，仲 咁緊張嘅， 仲有我，仲 care 我講嘅啲乜嘢嘅， 係咯，哇，仲要喺度， 即係對住 B B， 甚至乎哇，好驚講粗口啊，好驚， 即係喺度對照， 係啊， 之前有按咗啲咩 issue 有講，有冇講過？ 原來我仲有留意嘅，係喎，即係重新查翻自己嘅價值， 係啦， 重翻我做翻巨星， 冇錯， 巨星又出現翻，你成日話而家嘅年代冇巨星啊，話有巨星嘅， 即係原來咧，即係唔好妄自菲薄眾星， 係啦， 即係唔好以為 成龍國際巨星啊，係 咯，唔好以為自己嘅言行冇人理，即係雖則咧時代唔同咗。但是原来呢公众真的是痴心一片永远都是对于他们 的。那么 fans 真的永远都对于艺人永远都是 啊，最愛嗰日嚟，最恨最後嗰都係個歌迷好多時。 係，就算唔係 fans 都好啦，即係咧可能咧。總之佢係喺呢個微光燈下咧，你就覺得佢有個光環咧，就會咧從下就望上去。 因為大部分市民都有嘅， 崇拜佢咁樣，咁變咗咧，即係佢嗰個 言行舉止啊， 係啦，即係會有人咧去關注嘅。原來咁樣，今次呢件事咧就發到咧 巨星嘅，仲有巨星， 係啦，即係仲得嘅， 冇錯，仲有 pop star 嘅香港，有流行巨星嘅， 係啦，所以大家 即係我成日流行巨星就 唔好放棄，唔好放棄治療， 唔好放棄，我成日流行巨星就係。精神嘅啫，啲人唔得，流行巨星系嗰精神黐住咗个字，个姓嚟嘅，真系唉。 咁所以咧就唔使 hate 嘅，我觉得真系吓。我哋用另一个角度睇啊，欣赏香港嘛，我哋成日都话，即系而家政府成日推欣赏 ，appreciation， 好似好耐冇见呢个广告啦，系咪咧？还是即系又系已经 摆埋咗啦嘛？唔系咁，你个广告个 campaign 会完嗰日噶系嘛？ 咁但系嗰个计划仲有冇喺度嘅咧？即係佢係咪有啲基金俾你申請，就係欣賞香港你搞一啲嘢咧，原來係有錢攞可以搞 project 嘅，係咪咁嘅咧？ 應該理論上係喎。 係咯，咁即係其實 呢個林鄭牽頭嘅嚟喎。 係咯，似係嗰類啊。係 啊， 係咯，可以即係搞。 政府都呢啲嘢，即係我覺得係嘅，搞個頭就哇打下打鼓，跟住之後個發展嘅去咗邊乜，即係點啊？冇人知嘅。啲美食車頂埋一輪之後，咁究竟有冇出到嚟都唔知道。 咦，係喎。 咪咯，佢之前係咯又試敗，咁跟出嚟咩？列車 係咪整緊㗎啦？ 整緊啲嘢食，整緊啲車，列車冇嘢食啊，反嘢落食啊，大佬啊！ 喂，咁啊真係，另外一個就係水炮車，即係試下佢究竟買未？我哋咪要搞啲大風。 係咯，咁啊，我自己買未？其實之前講咁啊，入到咗未咧？ 係咯，到咗未咧？真係未見，唔知喎，大家。 但嗰個好似之前我哋都傾過，好似唔需要經財委會批㗎嘛，直接係咪？好似係咪啊？好似本身批咗嗰個證，俾即係嗰個差管，即係警方買嘢嗰度錢裏邊買得齊啊！ 係啦，批咗個總數俾佢， 啲含咗買呢個運車嘅錢喺度啦， 含咗三，含住三架， 係啦，含咗三架，只可能第四架可能要 extra 申請， 係啦， 即係嗰個錢裏邊已經包咗你買呢啲架撐、呢啲速龍隊、嗰啲裝備、嗰啲裝備真 係，即係含咗， 係啦， 仲射埋添㗎可能。射水啊！ 射水前 系 嘛？ 即系呢个水炮车已经试射咗噶啦，可能咁所以 大家咁即系哇咁兴咁热，啲女水肥下都唔奇啊！迟早真系， 但系惊会飞开喎。 嗰啲真系唔系讲，即系尽量即系大家就小心，即系唔系讲笑。 咁呢一种咁样嘅水战咧，就真系咧，睇就好睇， 系啦， 玩嗰个咧， 即系唔系几好玩嘅， 唔系几好玩嘅真系。 啦，呢首歌如果大家有睇開電影咧，咁喺呢個Kill Bill 咧嘅主題音樂嚟嘅，呢首歌就其實原意就原本就同 Kill Bill 冇乜關係嘅，佢嚟自日本我好中意嘅吉他創作歌手啊布袋寅太喺2000年一套電影嘅 soundtrack 嘅主題歌嚟嘅。咁啊，原來呢首歌我嗰晚叫《仁義之戰》，咁啊阿 Quentin Tarantino 就攞咗呢首歌之後咧，就揾阿布袋寅太就改咗英文名，就叫做《Battle with the Honor and Humanity》。咁啊，呢套戲其實就係一改。2000年當時就重拍，因為《仁義之戰》咧，《仁義之戰》就70年代由呢個日本著名導演森作欣業一系列嘅黑社會電影嚟嘅。係，咁就後來就重拍過嘅。咁就最主要就講黑社會，就講道義上嘅一個場打一場仗，就唔需要唔係為名譽，又唔需要冇人性去為要贏就得噶咯，幾血肉、幾暴力都要得嘅。 就始緊要贏， 係啦， 中間個過程係點啦，係唔重要啦， 唔重要啦。咁咁即係而家我感覺就係而家我哋即係聽咗太多好多唔公義嘅嘢，其實我哋真係要為仁義而戰嘅。不過點解咁？我因為最近就即係尋日睇翻新聞，我又覺得都幾又係好多。而家法庭上邊已經 supposing 係一個公義地方，淪為咗咁政治打壓。好似譬如最近阿江福南就之前就俾阿站位法官阿陳橋碧就判咗有罪，就話陳碧橋啊，即係集警啦。咁啊上訴要得直咗。咩即係大家都覺得就係而家太多呢啲咁嘅檢控，根本上其實係唔成立而將個法庭變咗去一個政治嘅一個戰場，喂告即係有啲好多時即係上訴好多單都成功到，甚至咁有啲好多係檢控都唔成功添啦，啊，就好似出境咁樣，哦案中案，跟住又要排到10月再嘅先審得又拖， 係， 好似阿朱經緯咁已經即係哇 朱經緯呢個犀利啊真係， 到而家都遙遙無期，咁啲公義去咗邊？ 可能遲啲即係真係再醒起呢件事嘅時候，佢都已經即係 突然歸老啦， 突然歸老噶啦，隨時係。 即太多一單又一單，即係呢啲嘢係真係個公義嘅仁義，即係話要大家要即係要守住去爭取呢個戰，即係好多仗咁去打，唔係即係我哋話齋好似麻木咗咁就好似係算咗咁就唔得㗎啦，真 係。係你頭先講起呢個即係法庭啦，或者呢個即係 仲有一單我都覺得，仲有一單我都覺得幾我都覺得幾係咪咁荒謬咧？即係之前咪嗰啲大陸嗰啲嗰啲購物團喺紅打死人嗰單嘢咧？ 係。 即係咁啊！法官尋日就判嗰個導遊，哇！講到佢幾嚴重，即係哇！要必須要判咗呢個阻嚇性刑罰，哦，只得判錯五個月啫，仲可以俾20萬，真係保釋候審。喂，有好多有好多案，有時啲好細微案冇得保釋候審嘅，坐先。即係我就覺得，即係而家你嗰個質全民，即係我都我對法律個認識就好膚淺，我純粹一個人觀感嘅啫。哇！你抨擊到又係影響到香港購物天堂嘅形象，嗰度成個香港因為嗰個人打死個人而毀滅咗，咁重罪， 係 仲要講明係阻嚇性刑罰喎嚇，五個月有幾阻嚇性啊，大佬？ 五個月係啊，五個月咋係啊，即係我以為我 五年添， 我以為係十五個月，所以睇數都係少五個月係。 係啦， 咁但係咧，即係咧，即係我估咧。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咧，就係乜嘢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對於啲罪案啊，即係警惡場鋤奸咧。係 啦， 一個強烈嘅對比就係呢個菲律賓嘅總統啊。 哇！呢個真係話殺無赦， 呢個 shoot to kill 係啦， 好勁，我唔係講笑，呢個真 係我唔記得咗個名， 唔記得咗 係啦，總之 好 tough 嘅，呢個 tough 嘅 四個字咁，即係中譯啊四個字啦，即係得阿杜蘭杜咁類似嘅嗰啲嘢。咁佢咧以往就係一個律師兼係一個 prosecutor 啦，即係一個檢控官，亦都係專對付啲毒梟。 菲律賓的罪案都很離譜的，真的 很離譜。他說他還要是 綿人老島那些，就是那些即比較 革命軍那些反叛 軍，很多罪案發生的地方。他說現在他上了任之後，說呢即每天都做，即應該說呢，應該是之前他殺那些毒販那些的即程度呢，是說即每天數以不知道幾多十計，反而會即係瓜得嘅咁樣，即係瓜。 咁菲律賓嗰啲犯人個個都有槍，咁菲律賓槍械嗰啲係，我覺得係好嚴重問題，即係個個親唔會攞刀嘅，攞槍嘅啦，已經 係。係啦，係啦， 下面都肥瓜人，即係咩事都死得人多嘅。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咧，你又發覺咧香港就好羨慕，即係你頭先講嗰種啦，即係好羨慕呢一個即係菲律賓。但係調翻轉啦，即係咧。香港人應該話香港人都羨慕，即係啊菲律賓有啲哇呢啲咁樣，呢啲就真係叫嚴正執法啦，咁樣呢啲真係勁抽啦咁樣。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你頭先講話，即係嗰啲法官啊成啊咁樣，就似乎咧就有一種好似，尤其是我估即係我唔知啦，可能唔係嘅咁，但係即係個觀感上啊， 觀感啊，定一般個觀感啦， 就覺得好似好大陸化咁樣，因為大陸咧我見到嗰啲法庭咧就往往嗰個法官咧就其實都係即係。 都是執行黨的指令嘅啫。 執行係 係，即係總之拉得你咧，你就死梗嚟。 甚至有啲都好笑，喺電視要拍條片認曬罪，先未經過審判認曬， 因為認曬罪咧就已經 唔 使審噶啦，已經 就係、是、啊， 係啦。又或者係咧，所以佢都會俾個律師你。不過咧，即係你個律師咧係會勸你 認罪，即係再做全套俾埋 係啦，律師是勸你認罪 的。認啊， 認啊。如果少有地好啦，做維權律師嗰啲， 哦，慘啊！嗰啲 真軍打真軍，真係幫你去辯護維權嗰啲， 成個律師事務所都被人封埋， 拉 睇好多啦， 就拉曬嘅係。 你自己都自身難保， 係啦， 你幫你自己辯護唔掂啊？ 冇錯啦，咁呢個就即係中國特色嘅司法制度咁樣啦。 希望真係唔好。即係你講風氣吹到嚟香港啦、 其實冇得希望㗎啦，吹緊落嚟㗎啦，或者已經吹咗㗎啦。只不過即係等於咩啫嘛？等於嗱，林榮基佢本來係話今日會出嚟行，出一大遊行，仲要拉頭 band， 即係所謂拉頭 band， 即係喺個頭舉頭嗰度。咁但係今日突然間咧，即係喺呢個遊行之前就話，即係新聞就話佢啊，即係覺得有人身嘅安全嘅考慮，所以咧。就不如都是不去啦，報警添咁樣。因為見到喂，真係幾咁恐怖喂，已經即係之前李波嗰啲，佢已經認曬，即係唔係認曬，即係佢都已經講 被認咗啦，佢係拍曬片電視片段啦。 而阿林榮基亦都 confirm 咗，即係話李波其實係俾強力部門夾走嘅， 係啊，由一個導演拍出嚟嗰啲。 係啦，就並非係呢一個即係李波自己被逼拍嗰啲片裡面所講，佢係用自己嘅方式去走，或者係即係其實係咩嘅，即係我好願意去配合調查咁樣嗰啲嘢，就並非係咁樣嘅。咁係啦，見到林榮基嗰個遭遇，李波嘅遭遇，你見到係喂，扯使乜司法啫？佢而家就係想你唔好有司法啊嘛，等於好似阿黃光亞之前先講過。就話即係 哇！即係光阿叔來唔中，就要出嚟振興兩句 啊！係啊， 為何國為何回歸啊？又振兩句。 係啦，就話向呢個司法機構施壓，就話咧佔中同埋旺角暴亂咧。如果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咧，即係嗰啲被告啦，意思係就會令人不再敬畏法治，要本港的司法機構考慮呢個問題。即係佢哋嘅角度咧，就係話咧，你釘得到某啲人入罪咧，呢一啲咧就為之係法治。係 啊， 即係佢就係 重刑啊，講到幾乎，即係佢嗰啲哇，同埋覺得佢啲嘴啲個嘴臉嗰個樣，你覺得真係哇，同埋而你個身份，你喂你一國兩制，你點可以干預香港司法嘅大佬？ 喂，何時司法啊？你嘅選舉嘅制度嗰啲都已經即係 已經踩到，已經踩 咗啦， 爛曬啦！ 之前嗰、那個即係兩年前啦，嗰、那個即係一國兩制白皮書 落閘， 因為八三一落閘呢啲已經踩到上心口啦。不過嗰個係講政制 啦，而家今次連嗰啲。即係對於我睇外講，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小事啫。你 啲 睇大事噶嘛，都咁著緊。 係啊，即係佢哋 都關注到。 係啊，即係佢覺得，喂，大陸嘅法庭就係咁噶啦，大陸嘅法官就係咁噶啦。 咁就唔查梁振英收嗰五千萬。 係喎、 啊，係咯、啊，唔公正啲。 你咁樣咪令人嚇唔會再敬畏法治 咯？點敬畏啊，大佬，即係陰敬陰敬啊！真 係。係啊。 不過台灣嗰單嘢好笑，早輪睇嗰單新聞就係一笪有條村唔知咩咧，即係有一扎即係。其實不主張以暴協暴，有一集村民就唔知將個嗰陣啲市嗰個嘅貪官打死咗，即係為咗執法嗰個係一個貪官，所以我哋做自己執法隊。即係有時睇到啲大快人心，即係睇到呢個社會幾好似即係翻返原始時代就話你係貪官，法治幫我唔到，為人哋死我做做 嘅呢種咪即係 自己執行隊，地下執行隊。 即係回歸翻最最早人類最早嗰種基本嗰種嘅即係處理糾紛嘅方法啫嘛。點解會有呢啲法庭啊？ 成日 啲 就係話人性人嚟噶嘛，唔可以再咁樣啊！ 同埋即 係反轉頭嘅， 慢慢即係步向文明。於是你就將呢一種嘢咧，就話即係即係啲解決紛爭嘅方式咧。你就交俾一個中間人 去做調停， 係啦，要調停 依住法律去。 咁你就即係你喺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就承諾咧，就係話我唔會自己去做嘢嘅。係 啦， 有啲乜嘢咧，我就交俾呢個公證人去處理。跟住佢嘅決定咧，就會係即係係有約束力 嘅。係，大家尊重佢嘅。 呢一種就係一種即係文明嘅一種發展，人類文明嘅發展就係咁樣。咁但係當你呢個即係中間人，本來係做一個公正嘅調停。他用呢個公正的調停去換取大家嗰個即係放棄自己去執法的權利，而係咁樣嘛？嗰個合約係咁樣嘛？咁但係當你原來係廢咗嘅，喂，你都唔 甚至乎你係唔公正，你甚至係企喺嗰邊嘅。係 啦，喂，咁我做乜嘢要守我嗰個合約咧？即係我嗰個承諾就係話你公正去對待咧，我就我哋自己唔私下唔私了， 係啊， 你幫我搞掂佢。 但係而家你唔公正啊嘛。 係 咯。咁我扯大佬，我仲準備順利啫，我仲要交個權俾你咧，我同你私 了。而家搞翻即係地下裁判團，懟啦，懟冧咗個官。 即係呢個冇錯啊！呢個 新聞好似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話：，快啲嚟香港，我哋需要你嚟香港幫你執法，即係幾慘嚟。但係嗰時十波應該唔應該有一個以後逆報。咁嘅心，大家去到大家發覺， 就係一個 辦法搞唔掂， 就係一個文明嘅倒退咯。 倒退嚴重到， 即係你文明就係話你好啦，你放棄呢咁樣嘅暴力，你唔私了，你交俾一個中間人用一個即係制度， 係啦， 去處理呢啲紛爭。 即 係 人之戰啦，係 啦。但係而家唔係喎，即係你搞唔掂啊嘛，我信你唔過啊嘛，你唔公正啊嘛，我自己搞掂，我私了啦，用翻 需要 歸翻。暴力 人性暴力，即係、 啊、 其實幾悲哀嘅呢件事。又聽我又真係幾好笑段新聞，真係你嗰啲村咁係嗰啲村，你鬥幾多好多村嘅啦。嗰啲根本上係好細有官咁，嗰啲係貪恰你啲，即係啲村民。佢啲村民，嗰啲村民都可能唔係話受好多文化，覺得喂，我俾你屈到咁，我冇辦法，我係咪都俾你逼死我？點解我唔反咗你先啫？冇、啊、辦法，呢、這個即係等於水浒傳，你嗰啲逼到啲人作反，呢、這個係嘅。即 係我覺得私了啊，即係呢一種嘢咧，都係一種即係大陸好常見嘅，因為就係、是、即係我諗就係基於就係話喺大陸咧，嗰啲人對呢個體制冇信心。係 啊，有理説不清。 嗱，譬如咧，網上我估大家都睇唔少嘅、嗯，即係有時啲新聞都有嘅，就係嗰啲小三啊。係 啊， 小三被發現嘅時候咧，個老婆就走去 嚼佢啊， 嚼佢 啊 嘛。 係啊， 嚼到佢剝曬 啲衫，好啲大媽好行啊， 係啊，好行。 拖曬馬真係揼佢， 揼佢，跟住仲要哇剝曬啲衫，跟住。係咁兜腿咁樣，兜腳抽佢肚腩啊嗰啲咁樣噶嘛，係影曬片咁樣，呢啲咪私了咯。嗱，正常嚟講咧，即係呢啲咧就可能係通過一個中間人，譬如係即係警察也好，或者係即係係咧用啲文明嘅手法，就唔會咁樣即係私底下，即係或者係走去扯爛曬你衫，跟住揼你，點解唔係咁噶嘛？咁但係其實大陸好普遍喎，你見。咁嘅時候咧，即係證明咧，普遍佢哋都對個體制係冇信心。 咁睇啲城管係啦， 知道 係 可以做啊嘛。 你睇啲城管可以執行私刑，係咁打人啦、啊。 你見到嗰啲城管 收地，成架車成屋鏟啊！ 你嗰啲城管你管乜嘢啫？你根本就係即係 管理員嚟嘅啫嘛，大佬。 其實你係執行即係權力機關嘅個命令嚟恰我啊嘛。係 咯， 你係企埋一邊，你唔公正啊嘛。咁我做咩要信你啫？一樣，即係話其實普遍嚟講。大陸嗰種嘅即係體對體制，呢啲所謂即係中介嘅機構，無論你話警察也好， 城管也好， 城管也好，法庭也好，法官也好，已經係即係 套餐嚟 嘅， 冇效咧，係個套餐裏邊嘅。 同埋佢哋其實佢哋個名字就叫做一個中介啫，或者係即係中間調停一種文明嘅外觀，但係實質個性質就係、是、喂，其實你係幫緊。某人啊嘛，你係某人嘅員工嚟啊嘛，係 咯， 你個法官你都係服務個黨嘅， 就係、 是、咯，係啦，你啲城管 邊有綜合性嘅冇 啊？城管唔係維持治安嘅，你係幫緊個地產商嘅，係 啦， 或者幫緊某個咩嗰 啲 省省委書記嘅咁樣，咁你咪就係當你嗰個中間人廢咗嘅時候，咁啲人咪私了咯，就咁簡單啫嘛。唉，所以咧，即係我如果我係見到香港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私了嘅情況咧，即係所謂 take loss into 我哋嘅 own hands 嘅時候咧，咁你就發覺咧，其實背後問題咧就係話對嗰個體制咧失去咗信心，就或者其實嗰個體制係廢 Q 咗。咁而家香港咧就好在咧，尤其是呢個即係中級法院以上嗰啲咧，都仲好少少。譬如出警咁樣嚇，審完我宗案咁樣，咁都話。雖然我看不到有什麼理據，那些片是不可以呈堂的、看完了全部都入得，全部都可以呈堂。 那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喂，他一個中介機構，這個這樣的即是法庭。 仲係推翻話唔可以做證供，即係今日真係大件事㗎啦。 因為你係有違常識㗎嘛，即係你嗰、那個法辯方律師扭盡六任講到就話：喂，我條片我又嚇你個即係唔知點樣，佢係咪用咗唔知幾多秒剪咗，跟住佢 真係嗰啲 technical， 即係剪完之後咧，前邊嗰出過咧就唔等於後邊出過。 哇！你真係 大佬啊！呢啲 金像特技大師都做唔到啦。 咪係咯， 大佬。 咁 你 諗下， 你講拍緊 Avengers 啊，真係。 咁你諗下啦，即係如果係如果呢啲咁樣嘅理據，個法官 都 可以接受咧，咁就大鑊啊！大佬， 即係悲哀真係。 唔係悲哀，係憤怒，真係即係啲即係香港人就會真係連呢一種即係司法機構嗰個中介嗰個作用咧，都會失去信心。 係啊， 而家就好在都仲 keep 得住，仲有一扎鬼佬。係 因為仲可以上訴，即係起碼仲有機制，即係可能你站喺法官、裁判法院判咗有罪，你就有機會上訴到上去。 但係真係久而久之，會唔會呢啲都即係嚇慢慢呢啲人退休啊？ 因為 或者 係啦，或者睇到。 又或者是譬如黃光亞呢啲 講兩講， 施壓 落嚟啦。 喂，佢唔係第一次講噶啦呢啲嘢，三權要合作， 咪咯。 跟住話特首嘅地位係超然於呢個司法，講過噶咯喎。 咪咯， 即係搞下搞下，遲啲真係搞埋司法 啦。譬如到嗰啲法官係唔 in favor 你哋嘅，咪換走你退休，跟住插嗰一扎佢哋聽話嗰啲落嚟，成個體制搞掂曬啦。 咁到時就真係好咁就 使乜審咩啲人？ 唔使 審 啊！即係阿曾建超會自己出嚟拍條片認啊！ 咪咧， 我冇俾佢出鏡打過，嗰啲片係假嘅。 假嘅係啦， 係啦，可能係咁樣。 係嗰七個唔係人嚟嘅，嗰七個 係 大家眼花嘅睇 幻覺嚟嘅啫， 幻覺嚟嘅。 啱啱呢首歌就嚟自日本樂隊 Sharp 嘅一首新歌，叫 Deeper and Down。Deeper 即係越嚟越，即係感覺嘅氣氛係越嚟越 down 啊，越嚟越 deep 咁樣，即係。 係。 點解我又係即係啱補充翻頭先，即係阿光復男原來係俾阿陳碧橋判有罪，嗱之前啊。方凡同阿嗰個女仔攞個胸部喺個武器判有罪嗰度係陳碧橋嘅，即係佢都好多經典例子嘅。 佢都好多怪招 啊！ 即係胸部係 嗰單又係真係 襲警嗰單。 嗰單咪佢又係判有罪嘅。 係。 哦，佢真係佢有一套真係。 佢有佢一套嘅真係，即係釘官係咪叫釘？佢係咪算係釘官咧？ 好難都算係嗰啲類啦，即係 釘官之名就係呢個，即 係站位好有啲 實至名歸啊！ 係啦。即係而家成個就係、是、咯，即係大家覺得就唉、是，即係大家覺得唉、法治十本日就守住最後嗰道防線，希望都唔好將都越嚟越唉、受到呢啲被逼有咗改變，即係將連法庭都成為咗政治嘅工具，就係真係你差人已經黑警變成咗係一種執法工具、政治工具咧。但係呢啲係好可，因為好可怕嘅事，哇！嗰連法庭都變埋，即係條龍服務成個套餐變曬啫，咁啊一條龍 就係想咁樣， 遲早就即係你內地就一定係咁噶啦。係 啦，咁個 香港變得咁咪真係 內地嘅思維，覺得即係司法機構其實都係服務於黨啊嘛，真係睇佢嘅嗰個。喂，呢個 佢個法律嘅精神 係講堅嘅喎，因為咧即係我記得即係 N 年前讀 law 嘅時候講呢、這個輕輕講過大陸法嗰種法制嘅分別，就真係咁樣嘅喎，即係香即係中唔係。我哋呢一種法制咧，就真係話，即係三權分立係互相制衡， 係啊， 即係法，即係司法呢一 part。立法就立法啦，行政立法就監察嗰個行政咁樣，跟住係啦，個司法咧就係去即係亦都係去呢個即係監察嗰個行政啦咁樣。咁但係係三者獨立互相制衡嘅。係 啦。 咁但係大陸嗰種咧就係其實真係黨咧，實在好似梁振英咁樣，地位超然嘅。係 啦。 超然於呢一個即係法治咁樣，咁所以咧法官啊嗰啲啊都係為黨服務啊，法律師嗰啲亦都係為黨服務啦。咁所以點解喺佢哋嘅角度睇咧，就梗係一條龍就梗㗎啦，即係 程序上。做一次俾你睇，其實就已經一拉你一塔萬嘅啦，真係打靶定係唔使打靶 嘅。冇錯，即係等於咧，即係佢哋嗰陣時咧，咪審霍熙來咁樣，成日都去即係 live， 懶係 live 咁樣去播翻出嚟，播佢嗰啲即係審訊嘅片段咁，跟住就喺度自許就話而家咧司法已經越嚟越先進啦，咁樣咁講噶嘛。但係其實就係咧，見到。即係佢哋都知道自己係落後嘅，咁即係懶係有一個公開公平嘅審訊。 佢又唔係單單我俾你睇啊，選擇性即係博起來要重點打擊就要俾你睇啊。 係，但係即係佢個 concept 上佢都知道嘅，即係佢覺得一啲公平同埋公開嘅審訊咧係為之文明，即係越公平越公開就越文明。咁但係而家即係正就係話，即係佢覺得呢種係一種司法嘅進步嚟嘅咁樣。 已經進步咗。 係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佢真係知道自己係唔文明嘅。咁但係喂，主要我係咁諗㗎啦，我嗰種即係。即系司法嗰种嘅角色啊，系咁噶啦。 咁啊，好笑，即系以前写翻大陆，好成日都会，即系等于再要讲下十几廿年前，你翻大陆啲可能啲厕所都写住咩要文明去厕所，即系啲唔好周围攞啦、痰啊、啲人屙真系都系，即系到就系内觉得文明系好重要嘅进步嚟嘅，即系唔好随地屙屎屙尿，文明咗都系进步咗，唔好真系吐痰咪啦。 喂，如果 好笑啊呢个， 真系有冇人知你讲起呢样嘢咧？有冇人知道上海迪士尼咧？我唔知有冇人有图啦。上海迪士尼有冇呢一类咁样嘅标示嘅咧？吓，即系叫人唔好随地便溺啊咁样咧？ 真系唔知道我咁想一我。未去過啦，咁冇興趣去啦。 會有興趣，亦都唔會去。 你聽講隨地都有發生嘅，我朋友喺上海做嘢，即係呢啲唔可能冇就嗰啲奇景冇，即係便秘冇。 咁但係你即係嚇呢一個迪士尼樂園，話曬都係呢個西方即係美帝霸權嘅產物啦。咁樣佢都可能要將一套西方嘅標準咧強加於 啲會入鄉隨俗呢啲。 係啦，咁於是係會唔會有啲標示就係話即係不准隨地便溺咁樣咧？ 真係唔知都要睇下。又還是點會搞某啲區嗱？呢個隨便便溺區咧？ 可能係喎，即係 樹林嗰啲 狗廁所嗰啲。 係啊， 又或者即係啦。是入鄉隨俗，即等於好似係啦。點解獅子王會有呢一個孫悟空一樣？又或者係點解呢一個即係，喂，咦，白雪公主中國樣嘅 咩？大媽咁樣，係咯，近一樣嗰啲， 嗰個真係好鬼正。咁係咯，即係我估。即係都會有呢種情況， 即有，但係有時真係大陸會夾硬啊！尋日個導演出嚟話，今年係《英雄本色》20周年，我有版權拍，好唔好？黐線大佬， 我要重拍呢個《英雄本色4》。 係咯，哇！即係唔好搞香港人啦，大佬放過我哋啦。 係啦， 即係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得到好好嘅電影。好， 喂，有少少香港人嘅一種身份嚟嘅，即係咧， 即係本身好緊要吳宇森。 係啦，八年代。即係英，佢開咗 英雄片 嗰個英雄片 經典， 係啦， 孖 哥嬲， 唔係咯， 跟住大黑超， 唔係咯， 呢啲係即係 set 咗一個 trend 嘅嗰陣時，係佢係有一個歷史上嘅地位，但係咧，喂，佢要玩你或者要侮辱你，就梗係攞你最視之如寶嘅嘢嚟搞啦。 經典同埋早輪睇，但係唔知有個咩電影公司又話佢要拍呢個鹹蛋超人第六版咁。咁日本阿盤阿 yen 谷公司都話：我哋大陸有一間版權公司嘅，但係就或者絕對冇授權我俾呢間公司拍，但係我唔理，我哋要照拍。拍我哋啲點大陸版嘅， 但會唔會甚至乎調翻轉去告人哋係侵佢？ 咪就係咯，包 New Balance 係咯， 蘋果 新巴倫咁樣。 其實我幫人拍啦，鹹蛋超人，我聽講鹹蛋超人裏邊嗰啲戰即係變超人嗰個反派就真係好似係共產黨嚟嘅。即係本身可能變超人，我都網上睇，我未 detail 去查啦。一睇 即係七星俠咧，佢咪頭頂有把刀飛出嚟咁樣嘅。如果大家唔知有冇人 有再睇， 佢會唔會而家即係飛出嚟咧？就係共產黨把 鎗刀，即係大家紅色咯，係啱。 係啦。即系哒啦，跟住 哇！即系谂下，佢而家对于版权嗰样，已经去到另一种境界，觉得就 系 另一种境界，就我要拍《鹹蛋超人》， 我系宇宙最强，我 系 天下宇宙嘅版权持有人。 唔系咯，即系 所有嘢我都系即系会系即系先过嚟。 我觉得我哋已经系去到有少少走火入魔。哇！即系你 New Balance，New Balance 咧，我都话对 Apple 啊，苹果啊， 即系惨嘅啫。 喂，你都是做他很多的代，即是代工厂，做他的生意，即是富士康这样。 不是呢， 你是做他拿赚的一些微利，跟着你告诉别人，喂，其实我这间，即是我这些是我们的版权，你说人家是侵利。 这些东西大陆已经很多赚的，我们以前的 AV 定什么 Louis Vuitton 的中文译名，就是买了你要很贵才买回个名字，这些是。佢都願意仲埋曬呢啲足啲名牌個名， 即係挾持咗好多人質咁樣。 係啦，你入我生意就咩咯？即係 係啦，你要即係要俾呢個 ransom 啊，所謂即係交贖金啊。 即係有機會，我如果遲啲有機會翻，我都翻對 New Balance， 即 係新巴倫啊， 新巴倫都未有機會著過，翻對睇下有幾肯有幾把輪先 即 係。 喂，但係咧，即係覺得拍呢個即係英雄本色四 咧，我覺得好憤慨啫， 好憤慨。 即黐線，即覺得太空好搞啊！ 即我唔知咧，即係佢係話咧，要將咧佢裏邊嗰啲嘅即係處境咧，要更加貼近大 陸。係啊，佢咁講係咯。 係啦， 咁大陸唔係都冇黑社會嘅咩？ 係啦，呢、這個我就唔明啦。大陸點會有黑社會嘅咧？ 嗱，所以仲要咁橫行霸道咯、啊。 還是佢係講緊共產黨嘅故事，因為共產黨就係最大黑社會咧。 以前就可能是影射， 系啦，即係嗰個孖哥同埋阿豪哥嗰啲，原來係兩個嘅唔知乜嘢書記嚟嘅。又或者兩個領導人嚟嘅，其實 係咯， 已經係玩呢啲喎。 玩呢啲可能。 喂，但係你咁樣拍呢套片咧，好危險噶，即係一陣又變咗係成為嗰啲銅鑼灣書店賣嗰啲書咁樣啊。因為你喺套戲裏邊咧，原來咧可能洩漏咗一啲咧，即係嗰啲權鬥啊。 係啦， 係啦，咁啊大鑊啦。 呢啲好緊要噶嘛，啲屬於國家機密嚟噶嘛，大佬。 國家機密嚟㗎，咁跟住嗰個導演就可能 有咩劇㗎？ 強力部門出動啦，又 真係啊，拍套戲出嚟啊，認罪係啦。 係啦， 我估咗大佬好耐。 係 我会得好耐，即系大件事，即系，唉， 系啦，即系我已经俾人搣咗柴噶啦，我已经被开除咗党籍好耐，我冇做党员好耐， 已经收咗皮好耐，真系惨啊！ 即系等于好似阿即系阿捉住阿田不俊啊， 系啦， 我已经冇做政协好耐噶啦，我已经搣咗柴噶啦，已经。 即系我但系真系有少少去到，真系去到已经去到另一种境界啫。哦，咩叫版权？咩叫做？Right 我的全部都是我的，即是你 New Balance 入嚟，你是侵權，你不俾你賣，即係第時即係可能，所以點嘅嗱，咁所以咪點解譬如你星戰啊嗰啲戲裏加咁多咁嘅華人演員落去咧，就覺得誒、哎、有你份嘅，有你份嘅，係啦，即係唔係侵權嘅，合作嘅。 不過有時咧都幾啲煩厭嘅，有時即係搞到啲戲咧，即係無端端要加個即係嗰啲中國演員。 好係加而家咯，嚟緊新嗰度星戰 Rock One 有好多內地演員啦，當然有香港宇宙最強甄子丹啦，亦都有個內地嗰個唔知咩嘅都有名演員。 佢做咩角色啊？甄子丹？佢唔係做阿尤達大師。 唔關幾事嘅，都係又唔關事嘅，唔好關，未有冇乜同 Jada 嗰個關係唔係好。 好似係啲外傳電 外傳嚟嘅，即係佢係幫。唔係電影就係講嘅發生喺。New Hope 發前的幾個鐘就是講那班一班正義之士怎樣協助 嗰個所謂人，佢、哦、偷咗個 Death Star 嗰個圖，運俾阿公主帶走。 即係講呢個子彈偷圖。 咪子彈就其中嗰班人裏面一個戰士啫，好似就佢就唔係好主角嚟嘅。 Okay.是不是武士偷圖呢套戲叫做應該 不知道即一定的問題就是因為 整個圖嘛 是的問題就是因為最慘的是之前拍好了看了視片之後這個、導演和迪士尼不滿意有一套太過戰爭片要收片之後三分一要重拍過這樣聽說是即係不過對我嚟講係星際大戰，即係你俾迪士尼買咗，我已經覺得玩完咗呢個 project 噶啦，已經係變咗迪士尼式嘅 Star Wars 咯。 係 係係。咁當然為咗即係我諗，如果大家中意 Star Wars 呢套係好開心，因為 Darth Vader 會出現翻嘅。得翻佢事咁啊！ 因為 佢追嘅，係俾佢追佢父就追翻個藍圖翻嚟噶嘛，所以會出現翻 Darth Vader 出嚟嘅。咁都係叫做大家即係星際迷頂下癮都覺得啊，即係。前咁梗係拍七八九嗰啲 嗰陣未認係我係你爹哋， 未發生嘅，未發生嘅，未發生嘅，係啊，就係嗰啲即係冇出現翻，大家都嗰陣星期咪都好開心，哇！都即係終於又出現翻喺度啦。 咁我真係， 但係我即係覺得迪士尼買咗之後，遲早可能有米奇老鼠走出嚟㗎啦，星戰到。唔係佢拍到話要唔夠娛樂，咁其實星戰娛樂係娛樂，但係唔係。嗰只咯， 哇！你想想用呢個激光劍咧 ，lightsaber 走去斬呢個米奇老鼠， 係咯， 哇！呢個幾震撼喎， 係咁，唔係咁迪士尼都，但係迪士尼係一個好成功嘅呢啲 franchise， 佢賣咗之後都話會遲啲會拍呢個少年版 Han Solo 傳，即跟好多 side story 去拍。即係乜 John Lucas 其實好完全，我都唔需要拍咁多，我就拍嗰六集就算啦。佢賣咗之後咁打到攞唔知五幾十億同買咗個版權，我緊要揾翻咪不斷拍咯。 係 係。咁你對於嗱，我哋嗰度我對星戰就太過著迷。咁有啲突然間，如果佢新拍嘅第七集話完全唔收貨好多嘢，但係對於一啲以前睇過，對於佢要吸新血啊嘛，咁、你話你 Harrison Ford 七廿幾歲冇可能做咗 Han Solo， 唯有咪拍後生版咯。咁同埋冇人講過 Han Solo 後生點樣由點樣做咗個賊噶嘛， 係 做海盜做走私啊嘛，咁可以任你發噶，唔關事。 哇！ 真 係拍到直到永遠都得， 直到永遠佢咪可以話原來喺太空遇到高飛狗都得嘅喎，咪都冇問題喎。 因為你太多角色啊，即係星戰角色嘅多都冇。 都我玩到除咗有三就升下窿嘅就係先嚟緊12月嗰套 Rogue One 之後咧，跟住就有譬如雪蛋索羅拍緊啦，仲有其中一個大家都好中意嘅 side character 就不過就好快死咗，就係講壞人個 Bounty Hunter 叫 Boba Fett 嗰個角色，都拍 Boba Fett 傳， 係 Boba Fett 傳。呢個咪喺民間民調，呢個係好多人中意嘅 character， 但係因為好少係死咗，咁中意就拍套外傳俾你慢慢嘆咯。 喂，咁嗰只犀利，嗰只肥嘢會唔會拍佢外傳咧？ 張伯達都可以拍，喂，佢好緊要，橫跨幾代，佢黑社會大佬嚟嘅大佬。 張伯達點樣？啊！最初原來是即係啊，玉樹臨風 係啦，變咗肚滿腸， 點解會變咗一個咁嘅肥佬 大佬即係貴啲王變咗，即係有得玩嘅。所以啲迪士尼買就冇得頂啦。咁你 Marvel 俾迪士尼買又可以點玩？但將來甚至可能蜘蛛俠大戰米奇老鼠又有，或者 Avenger 其中一個 character 係高飛狗都唔知。你俾買曬 蜘蛛俠同呢個神奇女俠拍拖， 咁又唔得啦。DC 有冇賣俾佢？又唔得啦，版權問題啦。嗱，內地可能得。內地可能孫悟空出埋嚟都仲得， 咁又係咁又 係， 或者佢如果唔得咧，佢就整一個即係中國版嘅神奇女 俠。所以咪話要中國要拍中國隊長咯，係中國隊長話即係為咗迎合你市場，可能會開拍一個中國隊長。 China Captain China，Captain China 係咯，哇愛黨 或者 Captain PRC 啊， 咁啊煩一隻啦，咁啊鬼佬咁啊 China 又可以指台灣得嘅， 係咯 ，specify 清楚好啲。 咁啊，真係哇！如果呢啲咁嘅戲咧，即係真 希望有生之年都睇唔到。我希望， 但係咧，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咧，就係佢如果上畫之日咧，就是、一個大日子嚟嘅。係 啊。 这一首就是来自 Pink Floyd 1994年大碟 Division Band 的一首歌，叫 A Great Day for Freedom， 即是哇自由的一个大日子啦。 大日子， 咁大家当然都每个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有这个大日子嘅。这个当年写一首歌就是讲，即系90年代初东西德，即系东柏林墙倒啦，咁东德回归翻西德之后统一翻之后，本来大家有好个愿景，但系隔个几年之后发觉就事与愿违嘅。即係話嗰個民主進程嘅自由進程咧，冇預期中行得咁快，其實好多人仲未得到自由等等咁樣意思寫首歌出嚟嘅。即係我哋今日回歸19年，基本連原有嘅不單止唔係多，都係越嚟越少我哋嘅自由嘅空間，好似越嚟越即係。 同埋呢個七一咧，都係一個大日子 for freedom。不過咧，就係呢個大日子就係話俾你聽，唔係慶祝你有 freedom， 而係話俾你聽，你仲未有啊？ 仲未有， 十九年， 甚至乎你以為原本有啲都冇咗。 係啦，即係你已經未有新嗰啲啦，或者你已經未有你想要嗰啲，但係咧，你原有嗰啲咧，其實係慢慢侵蝕緊嘅，越嚟越少嘅。 我都有強感受，因為即係97年，即係十九年回歸嗰晚咁咁啦。咁我就咁啱咁出街，我又唔記得帶鎖匙，翻唔到屋企。咁我屋企人就去咗回歸啲酒會嗰啲。 是 咁落好大雨嘅，咁嗰日即係教咁啊，即係覺得啊，即係覺得啊，等呢日有一個大時代嘅轉變啦。咁當然我都好，當時我都好有願景嘅，得啊回歸，即係嗰陣我就覺得，譬如出之後出境出去旅行填我國籍，唔再係填必須蒼江，我係產自蒼江。我曾經覺得哇，回歸一種好好，即係到我最近即係唔香港再去咗旅行啦，我已經即係。已經多人嚟問我唔係 Chinese， 我係香港。That's a difference。我強調同人講啊， 係 我香港，我唔係頭人，唔好搞錯。即係由到即係我已經就反翻轉頭啦。即係本來以前覺得啊，我冇國家，我屬於英國殖民地。 嗯， 到喂覺得我只係自己嘅國家，我中國人。而家真係我都好強調翻我香港人，即係特別日本啊，打得好大鑊佢哋呢啲。啲人去黃同掃貨啲咧，即係我識寫日文，我盡量講日文啦。即係我唔排嗰條龍，一條龍係俾內地遊客啊免税嗰啲，我唔排嘅，我排翻嗰啲香港人，香港人即係你慘行出，你覺得話俾人知，你覺得香白人，你會覺得咦 會被人秒的，大佬真的 feel 到。以前我都不是那個，即係我摩成日本啊嘛，都覺的，咁但係人哋又即係日本人做生意好有方法，即係好多啲地方都專門請一個大媽識國語嘅咁招呼啲內地人嘅，係啦。 我聽聞 嗰啲就唔好搞我，我唔需要你招呼我，我去翻我自己啲精神排隊嗰行船。 即係咧呢一種咁樣嘅意識咧，我又好好彩喎！即係我又覺得我好細個已經有，我從來即係細細個咧。 冇啦，呢個願景好似我有幻想過。 咪因為係啦，我細個可能即係始終都係小康之家啦，咁樣咧就屋企都有呢、這個即係帶我去即係旅行嘅，細個已經有出出外旅行。咁呢個比較即係慶幸啦嚇。咁咧，但係咧。於是其實可能很小個已經開始問這個問題，究竟我是即什麼國籍的人呢？ 而填一些表、啊、 填表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拿英國護照、 啊、或者你一個外國 的地方的時候，你怎樣去看自己究竟是什麼人呢？小個我已經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了、從來沒有中國人這回事的、就算是將來即是後來我的什麼張明敏我是中國人中國人、啊、那些樣的我的中國心、啊、那些呢都冇嘅，即係最多覺得啊咁戇居嘅只歌咁樣，即係我完全冇呢種咁嘅感覺。咁但係我估而家咧，啊應該咁講，係啦，所以去到回歸嗰一夜咧，咁又係回歸前後，即係發生咁多，即係前啦，回歸前咁發生咁多事啦，有啲咩漁委會啊、財委會啊，跟住有呢個臨時立法會啊，啲各式各樣嘅嘢。咁就已經令我咧覺得係毫無咧，即係嗰種嘅即係自豪嘅感覺㗎。即係我完全唔會覺得，唉，回歸祖國幾好啊！即係中國人當家作主啊咁樣，一早已經覺得呢件事咧係一件揾笨嘅事。所以從來都冇 呢個願望，有個幻想嘅願景。 係啦， 以為係啊，真 係冇嘅。咁所以咧、就相對嚟講。是啦，冇乜 大落差， 你好大落差，我呢幾年仲要 越嚟越大落差。 系，所以咧，即系你都要即系越嚟越嗰種憤怒都要爆出嚟，咁解 啊？ 系啊，哦，咁啊系，咁系咯，我就真系冇呢種感覺啦。咁但系咧，即系講起就 Great Day for Freedom， 即系我頭先講到就話冇，即系其實呢個日子係大日子，話俾我哋聽，我哋仲未有，因為咧。跟住其實真係 update 少少啦，即係我哋頭先完咗遊行之後，我同阿 Leslie 翻嚟，咁跟住我哋一齊做節目啦。而家咁但同時，但與此同時咧，即係人力同埋社記咧就去咗禮賓府嘅。咁禮賓府嗰邊咧就係喂，原來係俾呢個差人圍到喎，啊，即係 咁係啊！今日其實因為主角啲黑警唔做下嘢。好似今日冇參與過今日呢個第一次喎，未出動過。 本來係即係整裝待發迎接你嗰啲 black block 噶嘛。 咪係咯， 喺中聯辦諗住你 扎曬馬。 係啦，哇！今日仲 諗住贏在射精前，贏在射係啦胡椒前。 嗰啲未必係諗住，可能佢磨拳擦掌，諗住都唔係只用胡椒咁簡單。 啲假餐上行曬嘢。 係啦，你班 black block 咁有型啊嘛，即係咁勁啊嘛，即係本土派嗰班朋友。咁但係咧，好似話咧，其實喺呢個即係佢哋即係原定嘅七點鐘集會嘅時間咧，之前咧佢哋即係差人咧已經係守衞深夜。係。咁咧就好多嘅即係本土派嘅朋友咧都已經阻截咗噶啦。於是咧，佢哋就覺得咧，咦，而家唔係集會嘅好時機啊！ 係啦， 於是咧，我哋要靈活變通，低調靈活，同埋咧係要靜待更好時機咁樣。於是咧，就好似咧，頭先我都再睇另一個即係都係啲左膠 friend 啦，所謂嘅一個 po 即係嗰個 page 啦，佢咧就應該喺中聯辦嘅現場就話咧，嗰度咧基本上係得記者嘅啫。啲記者都喺度準備，哇！等睇大龍鳳點知係 開工冇嘢拍，冇放膠添， 冇 black block， 只有 black hole 黑洞一個， 係啦， 即係 no show 啊！ 慘啊，冇放膠。今晚啲新聞預咗啲蝙蝠要編輯兩隻先度嘢塞就係啦。 係啦，於是咧就哇，可能嗰班即係整裝待發磨拳擦掌嗰班師傅咧就調去禮賓府啦。於是咧禮賓府 衝去啦， 嗰班嘅示威者咧就攋嘢啦，中曬招。我見到咧網上都好多照片咧。都是譬如 你嗰只黑警真系哇粗到痕晒，冇得发泄唔得噶嘛，就惨，嗰笔都系惨啊，真系有啲濑嘢。 我亦都见到咧有呢一个嘅另外啲记者朋友，佢就应该系两分钟前到咗中联办，咁佢有 N 个朋友就问中联办嗰边完咗未啊？咁样，跟住佢就即系佢喺现场咧，佢一个记者啦，佢话未开始。 喂，如果未開撲， 咁跟住 N 個朋友就問佢：咦，咁係咪現場好多人呢？咁樣佢好多啊，記者咯， 行家 係咯，行家好多行家。咁如果另外一個朋友又問佢啦，N 個朋友應該話：咁示威者呢？咁樣跟住記者就話： 我不如幫你上網睇下 咯，幾好。咁用呢個社交平台好嘅，靈活變通，大家 靈活變通啦。咁但係咧，即係喺禮賓府嗰班朋友就出事啦，中曬 食到應啊， 食到應啊，即係 禮賓府裏邊唔知係咪今晚有冇啲咩回歸酒會 banquet 食緊飯喺裏邊，即係嗰啲歌舞升平咁樣。 係啦，因為即係要煮大茶飯，於是入定咗好多胡椒啊，所以咧即係得物無所用咁啊，再加上。啊！一班磨拳擦掌，即係蠢蠢欲動嘅師傅啦，一班咁啊要起手做嘢，咁啊，真係希望一班朋友，即係喺呢個禮賓府嘅朋友就安全啦， 安全啦， 係啦。咁啊，其實咧今日就時間差唔多，因為咧小弟咧就相當之真係好勁，頂咗已經琴晚真係瞓咗三個鐘啫。咁啊，一路踩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其實個人係相當攰嘅，咁冇乜時間啊去準備多首歌，即係咁啊，所以咧就OK 啦，順其自然啦， 係啦， 咁啊唔好意思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 係啦， 咁 咪真係係咯，咁啊希望大家睇呢啲禮拜有啲咩事發生咧。而家香港都每日太多嘢發生， 係喎， 即係譬如好似因為講漏咗，譬如阿小偉老師咁樣賣$10賣魷魚定魚蛋，唔記得咗， 魚蛋 都要俾人搞。 但係同時間啊，陳章明呢個評議主席，賺$8,000喺度做呢一個即係菲律賓嘅， 咁啊唔止啊，$695,000咧。 嗱，我當啊$695,000嗰啲，即係已經太遙遠啦，係 嘛？ 你直接嘅類比就係真係陳章明，又係大專院校嘅教師，又係即係所謂做一個嚇所謂嘅校外工作 outside job， 俗啲嗰句就被撈 outside job， 而係冇申報， 係啦。 咁但係咧，小麗嗰個就擺明就唔係 outside job 啊，大佬啊，佢係撐嗰啲小販，跟住somehow有人擺低$10，佢就當咗呢個$10係一個報酬。是他做賣嘢的報酬， 即係好嚟，即係聽到你覺得可笑啊！真係，即係你覺得你要開個會嘅延伸，你覺得你有冇腦嘅？即係你覺得，即係你咪又覺得係又係一種呢啲咪即係特商鑊打壓咯？ 係， 即係太多呢啲都已經今日已經忽略咗，冇時候去講啦。 唉，真係咧， 即係個禮拜都好多新鮮嘅事情，好多時局嘅嘢發生發展啫。 係啊，日日都有啊，其實都不何止係呢個，即係個禮拜。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有個即係好嘅，即係愉快嘅週末啦。呢個即係咧愉快嘅週末，以前咧覺得係一種好行嘅，即係收。 又唔係㗎，你嗰個 而家係真心嘅，講堅嘅大佬。 唔係叫話齋，我諗住呢個就。安靜靜，點知諗個天花落嚟，真係唔肯走佢啊！屋企又白事啊，都要睇佢啊！咁之後又扯旗禮喎，星期禮又揾出席，影到佢喎。 又有啊！ 冇知又特別圈咗佢啊！即係阿袁國強就唔得啦，有啲場外有事唔得。阿消防隊長又冇去，佢又去俾人影到喎。 係。 幾種總之我政府我好即係 好快克服咗一啲傷痛 啦。係啊，真係所以佢好學埋個愉快周末咁啊，當日咁要啊安樂嘅周末，點知諗緊天花搞到佢放唔到啦。我哋而家都好期望，喂唔好大事發喺安樂度個周末，睇下做加杯啊。雖然英國 即係諗下，即係等於好似即係人社兩班朋友咁樣，即係要祝佢一個愉快周末，其實都係一件即係唔係容易嘅事啊，大佬真係。咁啊，真係啦，唔係講嘅，真心嘅就 都即係睇下林文基事件有咩新進展啦。 係喎，係啦。咁啊，真係，唉，真係好真心祝呢個各位聽眾咧有個愉快嘅週末啦。 係啦， 咁啊，下個禮拜見啦。 係啊，見啦， 拜拜。